医用氧气厂投产仪式9月29号举行，有朴峰柱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人员、工厂职工和建设者参加。仪式上讲话人说，医用氧气厂是在敬爱的金城同志亲自倡议和积极领导下建成的爱民纪念碑式创造物。讲话人强调，厂里的全体干部和职工都要在实践活动中坚决落实金正日爱国主义，一直奋起投入，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来进一步高度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制度的优越性。